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香港大靈異又同大家見面， 我是夏夕， 我是陳雲。 咁今次咧就係第二輯啦，老師。咁我哋上一輯咧都拍咗好多集，好似九集。咁今集就已經係總括嚟講係第十一集啦。 九九歸一，不過就之前有一集就係阿蕭芳芳代行客串，咁呢一集又翻返嚟啦。 係啦，因為我又去咗旅行啦，趁因為天氣太差啦，香港。係啦。咁老師你都去？ 咁我風塵仆仆就又去咗台灣啦，咁就過咗安全翻翻嚟。咁咧期間就遇咗啲風暴啊，咁啊上空有啲湍流啊，飛機延誤咗成四五個鐘頭咯。 嗯哼，咁係因為天氣問題啦，因為其實不嬲去台灣嗰啲飛機都係比較即係準時啊，同埋好 都係個零鐘頭，但係因為今次就係冇辦法啦。咁台灣嗰邊就係啱係打完風，但係香港呢邊啊，即係上個禮拜咁又即刻打風，冇法。 嗯哼，不過你翻嚟就冇乜事。 我翻嚟即刻風球落。 係咯，今 呢個好準嘅。 因為今個禮拜都落咗好耐雨啦，咁今日我哋錄節目呢一日咧，天氣先稍微好少少，似翻個秋天咯，即係香港嘅秋天。 定翻啲啦，涼翻啲啦，秋風送爽。 係啊，舒服啲咁樣，係啦。咁你之前去台灣嗰時，咁就個天氣就有問題啦。咁會唔會係有啲嘢喺後面湧動緊咧？ 睇嚟都係，雖然我喺天空度就見唔到咩大鵬金翅鳥啊，或者係神龍啊嗰啲，但係翻咗嚟先知，原來神龍去咗東莞，即係嗰邊有龍捲風咁啊，搞到係。但又冇乜報道啊，又唔知係有冇死傷，定係淨係去驚一場。 冇報道，可能係因為有啲嘢發生咗，咁我哋呢邊收唔到消息， 係咯。由佢啦，大陸嗰啲通常都得個估字嘅啫。 嗯哼嗯哼，我哋講起呢、這個頭先你話咩大鵬金翅鳥嗰啲啦，咁我哋呢、這個今集都係講神獸。 係啊，神獸即係其實頭先都提咗幾樣嘢㗎，譬如秋天咁，我哋叫秋。北方人話爭秋奪鼠，忽然間會熱完之後就凍，我哋叫秋老虎啦。秋天就係屬金啦，就係屬虎。咁頭先講到龍啦，大鵬金翅鳥就係屬鳥啦。咁其實已經講咗三種神獸啦。 嗯哼，咦，咁仲有一種睇下先，豬象、玄武、青龍、 白虎， 白虎四種啦， 仲有一種係玄武、白鷹嘅。 嗯哼， 北邊嗰個就比較少啲，因為龜啊嘛。通常近代就比較少講龜噶啦，有個龜就一係就係潛伏，一係就係縮頭烏龜，一係就係咩龜公咁啊，唔係幾好。意頭唔係幾好，但以前啲人就唔當嘅。以前啲人就當烏龜係揾嚟收藏寶物嘅嘢，或者係藏得好深嘅嘢。咁所以譬如話以前啲書啦，譬如話啲王朝篇嘅書，有時叫拆虎玄龜，或者乜乜乜乜玄龜咁。即係玄即係元朗嘅玄即係大咁解，龜即係烏龜嘅龜，即係某一個大龜咁，即係講話嗰樣嘢係收到好多寶物落去咁解。 嗯，即係其實玄武係一種防守比較強啲嘅動物，因為龜叔。 係啊，龜叔。咁如果今日大家見到一啲譬如大角龜啊，或者旱地嘅盾龜咧，咁如果睇 YouTube 嗰啲都見到佢哋攻擊力極之強嘅，即係佢可以個頭扭轉360度咁嚟咬嗰、那個捉住嗰個人嘅手嘅，所以係好危險，仲危險過捉鱷魚。 哇！咁屈機喎，因為你防御強，攻擊力又強。因為我以為四隻神獸咧，每樣都有自己嘅特性啦，咁一定係有啲弱，即係有啲弱點，有啲強嘅地方。咁譬如烏龜我就即係玄武我就覺得係防守力強啲，咁但係就 行動力慢，行得慢啦。 係，即係唔善於攻擊嘅。 唔善於攻擊，但係如果佢係真係要攻擊嘅話，就攻其不意咯，出其不意就一下子就會佢行得好慢，但一下子就撲得好快咁樣咬親人。啲人以為佢平時速度慢，但係佢係一下會好快。咁係同呢啲咁嘅動作係同蛇啊嗰啲，因為龜都係爬蟲類嘛。爬蟲類係如果科學上講，佢係涼血動物啦。涼血動物佢唔可以好似我哋哺乳類動物啲温血動物咁樣係恆常咁運動。咁佢哋係要慢慢咁行，跟住卜一排，但係可以極快咁行一陣。 極快咁行動下，跟住又停。咁、所以嗰個龜類啊、蛇類啊，或者係蜥蜴啊、鱷魚啊嗰啲，那個攻擊力嘅好強嘅。 嗯哼，咦？咁頭先你話玄武係爬行類動物啦，咁、其實同青龍，因為我聽講青龍都係由蛇變、變身出嚟。 其實青龍都係爬行類動物嚟嘅。 即係其實兩樣已經係同一樣同一樣嘅屬性。咁豬雀就係、禽類啦， 即係飛嘅啦，咁就係兩隻腳喺地下，同我哋一樣啦，即係人都係兩隻腳喺地下。 嗯咁、白虎就係哺乳類啦。 哺乳類動物，但係都係四隻腳著地嘅。 嗯 四隻腳著地嘅動物係嗰個攻擊力其實比起兩隻腳嗰啲犀利啲。 係。 因四隻腳落地，佢前後嗰個力舉好大，佢可以向後咬，跟住向前撲。咁所以千祈喺打交或者係喺野外就唔好忽視啲四隻腳嘅動物。 係， 兩隻腳嘅動物可以閃得快，但係嗰個借力少。咁好似雀仔嗰啲就只能夠一下就飛上天嘅，靠個嘴喺上邊咁衝落嚟掟其他啲獵物。 即係如果白虎一食就食， 係啊， 成個人咁，可能啲豬雀淨係食咗少少嘢。 少少嘢，白虎即係老虎，佢可以喺靜止狀態一縱跳的時候可以跳高超過身體身高的三四倍，很厲害。 我有些朋友呢就是打日本麻雀的，他就說其實一張麻雀桌裡面有四個人，其實呢每個人都是偏向一種屬性的，日本人就會分四類啦，就是這四類啦，豬雀、白虎、青龍和玄武啦，他就說其實每個人都是可以歸類為一種屬性。 咦，是不是即是打了牌之後才分個屬性，即是不是打牌之前就是那個屬性？ 我想其實要玩幾 round， 要分幾 round， 幾 round 你就知道那個人是屬於什麼。 每個人在棋局或者在那個戲局之中是顯示某種角色，這樣才能玩到。那這個都是遊戲或者博弈的特性。 是的，挺有趣，因為他說完之後我發現他平時打牌有幾個人，然後他平時個人的性格呢其實原來都是找到一種屬性，然後我說難怪你們四個這麼喜歡一起打牌， 真的不可以三決不可以三決一，你就知道四個人 每人都一種屬性， 就是留了一個呢，其他三個都不知道吃哪個好。 是的，因為我譬如我朋友我覺得他是屬於玄武，我是在他旁邊看他打牌，我覺得很悶的。喂，你這個又不吃，那個又不吃，他就說我要防禦，即是我要怕出了這個會出衝。跟住之後所以我又不出這樣。但是他譬如有一個朋友就是物食當三番，即是小才吃的，即是大的可能他就反而怕。我覺得就像豬雀，因為你每次雀仔吃東西只可以吃很少。 是啊，那個釘就釘得少，胃又消化了很久。 是啊，那所以只可以吃那些小東西。 還有雀仔不可以肥的，肥它飛不起的。它的骨要輕，它的肌肉要幼細。它主要的東西生長在羽毛那裡，所以它不可以吃得多東西。 咁其實反而都係一種策略嚟，係 啦， 即係食得多可能最尾贏，最尾食嘅嘢反而最多。咁佢咁仲有一個人咧，就係白虎啦，就係專食大嘅，細嘅唔食嘅，即係唔稀罕嘅。 即係白虎，類似老虎嗰啲咧，食一次我諗係十日啦，廿日都唔使食嘅，有佢一次就可能食咗只鹿咁。 即係食咗鹿，可能就幾日都可以啲能源可以消耗。咁青龍其實我就唔係好肯定，即係想請教老師你。咁青龍其實屬於邊一類？我就覺得係運氣咯。 青龍就係 即係打牌靠 等運氣，跟住係有時食中等嘅，食大嘅嘢，細個當然唔食。咁所以叫變化大啲，即係係莫測嘅人，即係你唔知佢玩咩路數。 哦，即係因為以前龍係代表天子， 代表天子，代表雲啦，有雲啦，龍即係變幻無常， 陳 雲變幻無常，所以就會係有時嘅結局係好細都食，有時又好大都食，有時係懶到瞓喺度咁。 咁即係其實可能係以前嗰啲皇帝可能啲帝王術多，即係你啲大臣永遠都唔知嗰個皇帝諗緊啲乜嘢，可能我下鋪就係想。即係而家仲用你，但係你用完之後就 不 用你， 叫佢啦，告老歸田啦，攞筆退休金走啦。 退休金都可能冇啊。 通常仁慈嘅都會有嘅，即係收得禮物，收得嗰份退休金越大，即係越唔使再翻嚟咁解。以前皇帝啲封賞係咁啊，即係封賜土地或者封賜一大筆嘅黃金，咁就係攞咗就唔使翻啦。如果封賜少少咧，就預期佢咁上下食完就要翻噶啦。咁 咁即係其實都難啲猜測變化莫測咁樣。 其實啱啱講起，即係你講起皇帝，我就覺得，即係譬如喺香港咧，揾到一個有青龍特質嘅人，係咪比較難咧？ 比較難啊！ 係。 老懵懂以前都有啲嘅，不過佢又唔係青龍，係屬於懵嗰種，即係變化莫測。一時話八百，一時話八百五，一時話冇咗咯咁。 我以為佢係屬於元武，因為我覺得佢好似即係好多諗咗好多嘢，但係啲人話唔做佢就會。即 是他對自己的防即刻防住，但如果元武的話就他就不要自動辭職，死都不辭職的嘛。那捱過金融風暴，其實如果你看他不辭職的話，捱多兩年就好像曾蔭權那樣，那金融風暴過了，那又不是平平無奇又做多一屆咯。咁有時就係要睇嗰、那個忍功啦，忍得唔夠，所以嗰、那個所以有時要有個龜相啊，嗰啲都好，我睇相學啊，某啲人似龜咁，或者性格似龜都唔係壞。 哦， 佢就係忍得咁啊，搏得啦。 嗯即係、即係你都覺得佢算係少少青龍啊。咁我哋最近即係嗰個探針。其實咁佢咪豬脚咯？ 佢係豬脚，即係好食唔食嗰啲咁嘅，免費飛機都探，係嗰啲你可以俾少少錢咁當俾咗咁啦，但係又唔係完全唔俾，完全唔俾當招待咯，當免費招待咁有啲問題嘅。即係俾少少錢，你又當係咩酬賓啊，幫人哋做 promotion 啊咁啊，promotion flight 啊咁可以得嘅。係。 但係因為佢即係中間嗰啲唔夠防禦啊，啲措施做唔足，應該睇清楚啲。 看清楚啦，或者係有時就係下屬冇提醒佢咯，即係佢喺下屬之中可能冇招攬到其他性格嘅人咯。譬如如果佢嘅性格係急進嘅，貪小利嘅，佢應該招攬一個人厚嘅或者穩陣嘅下屬，咁下下都防，幫佢防住佢，幫佢封咗尾門咁樣冇事。 哦， 有時係一個領袖好難有齊曬咁多種性格，好多時靠下屬咯。 咦！但係你話佢之前公關都做得好勁喎。 誒，佢係揾一啲新聞官幫佢塗脂抹粉啫， 但係 揾即係揾助手幫佢提醒執漏啊嗰啲就冇，因為佢個性格就唔係嗰啲，佢性格啲高傲嘅性格，就唔係嗰啲即係唔係嗰啲懶懶散散啊，或者係得過且過嗰啲。所以做元首有時懶懶散散，即係唔係下屬提點得咪得，唔得有時佢幫自己做咗。自己都不知道、即係懶嘅好處就係咁。勤力咧就佢幫我做咗，唔使做咁啊，咁啊靚嘢啊。 咦？咁我覺得可能懶都係一件好事。 一定要懶嘅。 咁我都有潛質。 係啦，所以做領袖一定要懶。所以咧，嗰啲咩老闆啊，嗰啲成日叫啲員工開 OT 啊，勤力啊。限時限刻都揾 email 催住佢啊 ，apps 咁啊，成日俾嘢煩佢，實質上就係令佢唔能夠懶落嚟，令佢唔能夠做到 boss 啦。 哦， 呢啲係啲統治術嚟嘅，所以如果個老闆係成日都煩住你啊，成日都俾嘢你做，你就知道呢個老闆係唔想提拔你。當然要俾你做嗰啲好嘢，咁有功勞就升職，咁啊另外一回事啦。但係俾好多好多繁瑣嘢，下下都煩住，咁嗰啲通常都唔係好老闆。因為冇機會俾佢懶散。 原來係咁啊！即係唔怪之有啲同事即係好在意自己打雜，即係做啲 send email 啊，寫啲瑣碎嘢。咁其實相比翻咁，我哋而家嘅 CY。咁佢咪算係白虎？ 佢算白虎嚟嘅，即係唔讀就嗰樣嘢就唔做啦。越大鑊嗰啲越惡毒嘅嘢就越做。咁嗰啲係壞嘅領袖嚟嘅，即係雙殺型嘅領袖。 因為佢之前一食就5000万。 係啊，呢啲叫 即係唔知啦，而家 北方話有時叫白虎星啊嘛。即係白虎星即係去到嗰度衰到嗰度嗰啲。 即係反而係太攻擊力太強。 攻擊力太強啊，同埋唔識得休息啦。退床啊，下下都做啲衰事情，即係唯恐天下不亂。 咁所以其實白虎啊、豬雀嗰啲係反而係適合做嗰啲下屬。 係啊。 係。 龜或者係龍就係可以做元首嘅。 咁老師你覺得自己係邊類？ 自己乜都唔係，我就是、問野學嚟啫。咁其實咧，其實如果真係講帝王術或者講漢代嘅統治方法咧，佢係揾四個神獸嚟守四方啊嘛，即係青龍守東方，白虎守西方，跟住元武守北，跟住係豬雀守南，咁就係同呢個。 五行的顏色啦，即係青色、紅色、白色、黑色。咁另外就是四方，即係當時中原的四方嗰啲天氣啦，即係東邊係近海，帶嚟生氣；西邊係沙漠或者係荒漠，帶嚟啲乾燥嘅氣流。北邊就是黑水係凍嘅，南邊是火，火就是熱，同埋係有好多危險嘅嘢，但係都帶嚟好多豐富嘅物產。但係守住中間嗰個叫土嘛，土就黃色，咁土就冇嘢，即係佢咩形象都冇。咁真正嘅帝王係咩形象都冇嘅，即係佢又唔係青龍白虎，又唔係豬象玄武，佢乜都冇。 係咪四個合體？ 四個合體，或者係佢四樣都唔係。 咁係咪叫咩瑞獸啫？係咪有個咁嘅？定 係？瑞獸就係總之係吉祥嘢咯，即係麒麟啦，啲鳳凰嗰啲當瑞獸，但係麒麟同鳳凰咧就未冇入到去漢代嗰個四靈獸嘅。漢代四靈獸係另外嘅，佢應該係漢朝建立咗個周朝滅亡咗，漢朝重新建立個大嘅華夏帝國啦。咁佢揾四個靈獸嚟守住四方咁。咁早前譬如喺周代啊、夏代嗰啲，譬如鳳凰啊、麒麟啊嗰啲係吉祥嘅嘢，但係因為分唔到類啊，入唔到呢四樣類，咁所以咪丟開咗。咁所以麒麟啊同埋鳳凰依然係瑞獸，但係就冇入去四靈獸度。 即係兩個概念嚟嘅，靈獸同埋麒麟啊鳳凰。係啊，靈瑞獸。係咯，咁即係其實如果一個人要吸收四種屬性，或者係將佢變成一個中庸之道，其實都有啲困難。 有啲困難嘅。可以。有時間嘅咪一時一樣咯，即係或者係隨住自己年紀大，或者係成長過嘅過程，咁係唔好咁大膽啦。咁啊食細啲咪由白虎變豬象咯，咁又食到咁啊消化不良，咁咪變貴變全冇咯。 即係唔食豬。 跟住之後就可以變青龍，青龍就係食一時食一時唔食，但係青龍係象徵生氣嘅，即係總之係各方面都生長到咁啊。 咁即係其實照道理，如果喺香港嘅話，咁其實新界應該係咪元武？ 新界係，佢係守住北邊啦。另外係唔多發，以前殖民政府係唔多喐佢嘅，就總之令到佢係藏住好多動物啊、植物啊。咁有啲好古老嘅農村風俗啊，咁當係養住一啲古老嘅土著、古老嘅生物喺度，咁防護住成個南邊嗰個九龍同埋。中環咁啊， 南邊又係咯，咁同埋佢個以前嗰啲原居民都係自成一角，即係自己有自己嘅屋啦。咁其實佢都唔會，如果佢因為啲丁地夠嘅話，唔會去遷入去城市啦。 唔會遷入去，頂多咪佢要遷嘅話，遷到好遠啦，即係去英國荷蘭嗰度開餐館啊謀生咁。咁原本停喺嗰度嗰啲就即係未到八九十年代啲地產發展賣地嗰啲之前咧，其實係好穩定嘅。咁真係一個好古老嘅格局。咁當然原居民啲村都係有防護嘅，即係四邊都有土地啊咁。土地公。咁北邊就或者係啲多水源嘅地方，就有一個樹山一個風水林咁防護住嗰條村。咁我哋香港其實都模仿呢樣嘢嘅，就係譬如成個邊界地方就好似個樹山或者係天然嘅屏障咁防護住南邊呢個繁盛嘅市區。 咁但係而家就個新界就開始有少少唔同啦，即係而家開始啲人話因為房屋供應唔夠啦，咁就話要喺嗰度起樓，咁會唔會慢慢失去去防禦嗰個作用？ 即係破咗嗰個屏障或者破咗道氣啊。咁因為你咁繁華嘅地方，一定要有啲荒蕪嘅地帶嚟到藏住嗰啲氣，如果係風水上講。如果是環境學、心理學來看，就是你這麼繁華的地方是要有些這麼原始的地方來到做個平衡，使到人有得休息啊，或者有對比啦。咁啊，去新界西貢，咁譬如喺七十年代就睇到嗰度啲人唔需要好勤力咁做嘢，亦唔需要好辛苦揾錢嘅，咁啊靠個祖宗留低啲嘢就可以好安定個生活，有啲反省啦。咁我哋依家冇咗啦，即係如果你拆咗東北的屏障或者拆了新界屏障，由香港跳去深圳，說你還比香港差 是啊 就是樓還又高一些聲音又嘈雜，然後就整個地方就冤屈鬼叫變鬼城。 哇，好擔心啊！呢、這個，因為開始見到啲好多唔同嘅大型嘅起樓嘅 project 喺元朗發生緊啦。 其實我哋舊住舊地方住嘅大部分嘅樓宇，依家其實係空置嘅，好多新起嘅私人樓其實係空置嘅。 嗯，佢因為而家樓價可能未好似之前咁好，即係跌翻少少，可能佢要等好嗰時先一次過推翻出嚟。 通常希望中國快啲冧檔，如果唔係就係香港。香港咪好似大陸嗰啲黨官咁變賣啲土地嚟謀財，咁啊特區政府其實都係咁啊，能夠變賣土地都變賣，跟住就係班公務員啦、啊，啲大財閥啦、啊，將賣咗嗰啲地嘅錢就蝕曬咯。咁普通人或者係大陸嗰啲落嚟買地嘅人，咪供樓咪預繳咗啲錢俾佢使咗。其實一個搶一個打劫嘅過程，嗰啲類似我哋頭先講嗰啲白虎嘅性格，一食食一大啖，唔單止食咗現在，仲食埋你未來。 好慘。咁我需要少少時間平靜一下，我哋休息一陣先。